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呢，我们要来说说跟老人相关的话题。发生在5月25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一的晚上7-8点左右，在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城有一个叫做西琴台的地方，在那儿呢，三里河村的一个老年康复中心发生了火灾。截至到26号的凌晨4:30，那么一共呢是抢救出了44人，其中38人死亡，4人轻伤，2人重伤。那么现场，如果大家有关注这个新闻，看到相关的图片或者视频的话，能够看到很多轮椅的铁架，整个宿舍呢也被烧成了空的铁架。那么这间老年康复中心呢，它算得上是一间民间的这个养老院， 对， 成立的时间其实有10多年了。那当地的一些围观的群众就说呢，火灾发生的时候，养老院当时就住着160多位的老人。那现在就说这个房子为什么突然之间会起火？现在就根据住在里面的这个老人，后来逃出来的这个老人就分析说，因为他着火的房子最东边，它是这个电工房，里面呢就放了很多的杂物，就说有可能是由这个电工房引发的。但是现在真正的起火原因，官方没有最终的这个调查的结果，咱还得等。 对，但是我们也看到，就官方后来就有人出来说，你这个建筑早就不符合规定了，而且早就不达标，早就有相关的规定，不能用这种泡沫的彩钢板来搭建房屋，尤其是不能做老人院。但是我们也特别好奇说，既然你这个规定早就有了，为什么当时这个养老院建的时候，你还是依然通过了审批让它建了？而且之后既然出了规定，为什么消防的机关他平常不来检查？然后如果检查到了，他为什么不把这个情况反映到上级去，然后跟他们进行一定的惩治和处理，然后让他们把这个建筑拆掉重新再建一次呢？然后到现在出了事儿了，好，你出来说其实他们早就违规了，你看我们是有法律的，他们自己不守法而已。 而且呢，你看这个是刚才春雨讲到的，他这个建筑啊，包括他的消防的这些，其实是出事儿之后，很多的媒体去访问一些专家，比如说这个清华的一位建筑学院的副院长牟其志介绍，他就说现在烧掉的露出来这个铁皮的板房，它是典型的临时性的建筑，它根本就不符合建这个养老机构建筑的这个标准，一旦发生火灾，房子就会整个的烧垮，也包括它的消防的一些布置其实也并不合格。可是呢，最为吊诡的是呢，我们从新华社的报道里面看到，他的这个老年公寓的法人代表叫做范花枝，今年50岁，他呢是鲁山县董州乡沈庄人，以前呢完完全全就是农民。同乡就说呢，这些村里年轻人现在近些年很多都是在外面打工啊，做生意啊，就没有办法照顾老人。于是呢，他这个董花枝就想到了说，我要办个老年公寓。就是在老年公寓里服务的工作人员也发现很多呢，就是他的亲戚朋友。 对， 他呢按理说呢是做了一件善事儿，怎么看呢？你如果去翻查这个鲁山县政府的网站消息啊，你发现有这么一条：2003年的时候，他呢几乎是在全县这个几十个的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得了一个什么奖呢？叫做道德模范的提名奖。就颁奖词这么说，他说啊，这个以平凡彰显伟大，用热情温暖人间，展示了道德力量。所以呢，他按理说啊，他应该是在当地，可以说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正能量方面，他是能够起到一定的典范作用的。而且你看当地的两会，就2014年的时候，他们在开人大会议的时候，当时的县长还把兴建这个老年公寓项目就列入他的政府工作报告，这几乎可以当做他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政绩存在了。但是你发现这个政绩当中确实有太多的漏洞了。 其 其实这个康乐园的老年公寓，它收留的这些老人大部分都是外出打工之后留在家里的孤寡老人，是没人照顾的。其实它确实这个放花枝做的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看一下中国目前有的几种的这个福利院的形式。一种就是公办的，其实是叫做福利院的，除了养老之外，它还承担了很多其他的社会职能，比如说像孤寡老人啊、孤儿啊，或者是无保户等等的，都在这个福利院寄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养老院，这养老院呢，它也分为好一点的民办养老院和远一点的在郊区的养老院。但其实泛花枝这个，它其实两个都算不上，它是农村的养老院，是专门给这个农村的留守老人来做的。这种留守老人呢，他们每个月能够支出的钱其实非常非常的有限，可以说是完全是一种以做慈善的心态来做的。然后所以你也不能够强求他去做很多建筑上包括设施上的有大的投入，所以他能保持到现在这种状况，按道理说应该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一个女农民自己一手创办了这么一家这么大规模的养老院，护理了这么多老人，替这么多人解决了困难。但问题是政府在出了事儿之后出来说他不合规，当时又把他当作政绩，然后又赞扬他的这个个人的行为，是不是政府真的想要把这个政绩落实的话，那个时候就应该提供一笔钱让他去做一些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说给他发了个奖没有任何实际的表彰就让他个人去做慈善的。 所以这个事儿你就想起两年前这个袁立害的一个悲剧，也是发生在这个县城兰考。当时呢很多媒体做过报道，就是说她是一个爱心妈妈叫袁立害，但最后呢是家里面失火，七个小孩惨死。最后暴露的是一个什么吧，就是说整个县里面它没有一个成规模的或者合法的这个孤儿院，最后呢只能依靠个人，它其实算得上是一种非法的这个监护，也暴露出整个社会的一种尴尬。可以说两个悲剧背后它都是这种欠发达的地区社会福利方面欠到的账。你前期可能我没钱当地是吧，它本身也没有这么多资源去投入，但是你这方面你就必须得做这样的工作，要不然老人怎么办呢？或许有人，当时我记得人物杂志他们还出了一个有点像颠覆性的这个报道，就说袁立害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100%他就是这么一个爱心的形象，他有他某些方面的利益方面的这个算计。所以呢就是他很多情况之下你发现大家一没钱，二没资源，可能三也没有专业，没有人力，最后呢就导致中间有很多的漏洞，那最后导致的这个结果就是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悲剧。但是现在事情发展到如今，可能有几个最重要的也最直接的我们需要知道的问题也等着官方或者当地的调查结果。一个呢就是为什么会起火，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起火之后伤亡会这么严重，几十个老人。因为他根据现在媒体披露出来消息，他其实整块的管理区域他分成几个区，就是一个叫做半自理养老区，一个叫不能自理养老区，还有两个是这个自理养老区。那这次火灾呢发生在不能自理人员养老区，所以这跟着就有第三个问题了，为什么当天晚上没有人值班吗？就真的是失火，如果是有工作人员在现场，有服务人员在现场的话，他能不能第一时间救援，或者是组织一些人员把这些老人最快速的这个迁移，也不会导致后来几十个人死亡的这么一个惨剧。那么紧接着就是说涉事老年公寓它的资质如何，我们不管它到底是不是因为道德高尚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样原因导致这么样一个养老院的出现和建立，但如果你回过头来细究它的资质，从建筑到消防，它是不是真正的合乎办这些养老院的资格，这些都是也可以说是马后炮，但是必须一个一个弄清楚，因为没有弄清楚的话，你可能第二起第三起的悲剧也会接踵而来。那今天这样一个话题呢，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位在养老方面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博士，他呢是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的副研究员王桥博士。王博士有一个很特别的背景，他曾经在日本留学并且研究这个课题有7-8年的时间，那回国之后呢也是走访了调研了很多养老院他们具体的运营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他对于这样一个悲剧的发生也是有他的一番观察。那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看待现在中国的养老到底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仅就这单新闻而言，他看到的直接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现在养老界都有一句笑话，我这最近养老院院长没少跟他们接触 我们中国的开个玩笑给了我一句话呢，就说呢，不能人人造导弹，但是呢，人人都能做养老院。就从这句话开始吧，这中国就市场就是乱套的了。而且呢，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导也好，政府也好呢，我写的论文里头从来没提过产业两个字。我们中国呢，都把它叫养老产业。第一条，这产业什么叫产业？那不就是以盈利和赚钱为目的的？那么在日本呢，所有的养老院和医院、大学都叫事业，养老人家都叫事业所、事业单位。 是说现在咱们的准入门槛特别低，但是政府又没有相应的监督和监管，是吧？ 政府吧有。昨天呢，您发现了没有？这个火灾出了以后，鲁山民政局呢说这个养老院的建筑不符合规定。那我就纳闷了，那怎么不符合规定？你为什么还批他营业呢？我就纳了闷了。我们国家的没有法，它都叫什么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我就怕听这个字儿，要不然呢就是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他就没有这个，不是像人家就是立法，像日本也好，德国也好哈，包括呢韩国和台湾地区和日本是一个模式扒下来的，是一模一样参照下来的哈，人家都是叫一个法，就我说的日本的这么一个长期照顾法，这里边呢包括养老院的这个法建筑怎么规定，这里边的这个防火通道一米几两米几，住的这个房间的门多宽，洗澡的高度，人家那一部法和这个朗曼英文词典那么厚啊，一本。我们这个中国呢现在就是急于的要立法，老年法呢有了，但是那个老年法呢它不是综合的，它没有综合到这些管理，这管理呢应该有这个，他就老是叫个条例，叫个办法，暂行办法还来的，那你这么叫吧，他就不具备法律的这个效力。2010年就开业了，到现在5年了，那你怎么没发现？怎么到昨天说的这句话？他说这句话，他就是他就应该负责任，把他也得抓起来。我要是法律部门，我就连这民政局的一块处理。那肯定是他呀，要不还要评他优秀的，还要评那个什么示范基地呢，这么那个的一大堆。这些啊，养老院这个河南的这个院长这一个人，我不想追究他，他能把这个老年人吧撑起来一片天，帮老年人养老，这也是算做义事哈，做一件公益事业。但是我们的政府这件事儿，完全的责任就是政府。你怎么管呢？你怎么监督的？政府都没有一个这个，没有一个尺度，就是立法，没有法律框架来这个依托。这样的话呢，这个入住的老年人也好，也还有一个这个养老院也好，政府管理机构这三者之间没有法律来进行负责任，这是我们中国养老服务业最悲哀的一件事儿。 好，当然作为学者哈，有他非常严谨的从治学到包括他看到很多的社会现状的一些更加理想化的这个要求。那当然你任何的这个形式都必须依靠规范，依靠法律。可是呢，有的时候尽管他有法律，他也不见得就可以达到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效果。你就比如说在香港，在香港其实在前两天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虽然没有到这么悲剧性的，像河南这起几十个老人家就这么无辜的命丧火海，但是在香港也引起非常大的一个争议新闻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他也是发生在一个敬老院里面，就是说他们把部分的这个缺乏自理能力的这些老年人就帮他们脱光了，甚至都快脱光了， 是脱光 半 裸 或者全裸，说你在排队给他们洗澡。 我看过那个视频， 就是、 挺触目惊心的，衣服都是直接从身上扯下来的。 就是这么一个事儿，被你知道香港很挤嘛，是吧？所以呢，他的这个养老院里面多半是在旧区，而且是跟这个一般的居民楼是挨在一起的，所以呢，他也没有是不遮不挡的。你就很多住在附近的这个居民，他从高层他直接能够看得见。 对， 有些这些当地居民，他们看了好多年了，说都看不下去了，最后呢是住在附近的这个居民，他们举报 打电话给媒体，结果呢这个《明报》他们就做了一个侦查，结果就发现了现在的这么一个新闻。那你看到这个事儿在香港的发酵跟在内地发酵它有些不同，你包括社会福利署马上就是关注事件，包括这个香港的警方，也包括涉事的护老院，他们自己出来道歉说我们已经开除了这个这么暴力的完全不顾老人家隐私洗澡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也包括民间的一些 NGO 的这个组织，也包括立法会议员，就是你能够想到的跟这事儿有关的社会方方面面全部都动员起来。但是呢，我就觉得你即使动员起来，你似乎都不见得可以改变现状，因为它毕竟存在着一个资源的问题。 嗯， 他床位就这么多，或者他人手就这么点儿，但是呢老人家又这么多，他有的时候安排不过来，除非你有非常强制性的，你就比如说你给他警方，或者你最后起诉他，或者负上法律责任，或者赔偿，赔到这家养老院他要负上很大很大的代价才可以继续经营下去，或许才可能真正的改观。但如果存在着资源方面这个天然无法调和的矛盾的话，我觉得即使是有法律在那儿，你都不见得可以完完全全的把这个现状完全改变过来。 对，而且中国现在可以说养老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人口的老龄化在不断的继续，虽然跟日本相比我们还没那么严重啊，但是中国也是一直在加大对这个养老院建设的一个扶持。但是问题是我也跟这个王老师聊过，王桥老师他就说政府已经确定了不会再加大或者说扩大公办的这种福利院的数目，所以只是在民间扶持养老院事业。但是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盲目的所有人都在建养老院的这么一个现象。但是其实在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尴尬的现状，就是很多人想住这个公办的福利院是住不进的，然后想住好一点条件的民办的福利院是住不起的，然后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去这个郊区可能条件差一些的福利院，但是呢它的条件又确实太差了，然后就造成了很多好的福利院其实它的床位是有一定的空缺，但是呢价格便宜适中的这种福利院呢大家又住不进，因为根本就没有床位，然后所以就是说大家都盲目在建福利院的时候却没有考虑老人他们实际的承受能力。而且我们的老人他们跟日本也不一样，咱们中国很多老人是真的是交不起这个福利院的费用的，但是日本可能除了保障养老院的质量之外，还给很多老人一个其他额外的保障，让他们能够每个人都住得起养老院。 嗯哼，好，那我们等一会儿呢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听听王桥老师哈怎么样跟我们讲述这个日本的养老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模式，它的这个钱又到底怎么交，那如果说我们想从日本借鉴什么经验的话，从哪些方面可以立马去学回来。三六二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刚才我们听社科院的王桥博士呢，他讲到过，如果说从亚洲养老方面这个模式的比较来看，会发现呢像日本像这个台湾其实他们都是依照着这个德国的模式下来。那当然日本它有它这个非常特殊的这个运营的一些特点哈。那我们在详细的听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之前呢，也可以先再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了解到底日本的养老院它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是什么。那么为此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一位非常熟悉中国和日本两国养老行业的一位养老行业的咨询人员，是吧？ 对， 叫做张亚红，我们来先听听他的介绍。 您感受起来中国和日本的养老院的服务标准最大的差距在哪？ 在日本的话，这些都是由国家规定的，规定好的，所以就是说民办还有公营啊都是一样的。所以在中国这边最大的差距呢，就是第一呢，它没有严格的规定，它可能有，但是它没有去实施，还有就是说没有护理计划，建筑上没有无障碍设施，这些都没有达标， 还有就是咱们国内吧，它这个国家它可能有的东西吧，它已经制定了，但是每个省跟每个省它还不一样，就没有一个统一的那种规定。 嗯，但是在日本的话， 这个 老人他们其实在养老院是特别幸福的一种生活精神状态，是吧？ 对，他们很幸福的，就是能够看到他们的有尊严的去生活，特别幸福，职员也特别幸福，因为这个都是连续性的。老人就是职员，如果开心了，是不是就是能带给老人也是特别幸福的那种服务呢？所以就是说，在中国这他没有体现出这些。他没有给职员一些那种教育啊还有培训啊，没有。 所以咱们这边是即使国内硬件达标了，但是软件上也很难达标，是吧？ 跟您说实在的，就是在这个硬件上他感觉好像是说是达标了，但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像这些无障碍设计，处处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小的这些障碍呀、什么的那种都没有达标，特别是这个防火防灾这些设施基本上没有达标，它没有专业性，主要是在咱们中国这边吧，它这些服务各些还有这些入住率都提高不上去。这个原因呢其实有很多的，它可能就是说费用太高。 但是在日本的话是大家都能住得起养老院，是吧？但是在中国就是有些养老院你根本是住不起的，公立的你又住不进去，是吗？ 对，这种形式很多的，就是说国家补助它也是很少，因为日本它是有这个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护理保险嘛，就是每个老人他只是支付10%就可以了。但是咱可能是国家跟国家的这种情形不一样，因为咱们中国是被富先老嘛，它可能跟日本这种情况不一样。因为日本，因为这咱们中国这种现象呢，就好多人去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护理保险这种情况很多的。在我看来，就是说，不是说是这个护理保险应该怎么样的那种，这护理保险也只是在整个国家，也就是3个国家和4个国家才有护理保险，其他的国家都没有护理保险。这种情况，他们对这些老人的这些福利制度也是很好的，都是由国家这些这个税金来去养活这些弱者。 能不能给我们展开讲一下，就是比如说拿一天为例，这个老人他们一天的护理计划是干什么？比如说早上起来他们吃什么食物啊，然后接下来做什么活动，到我一直到晚上，能不能展开讲一下？ 早晨起床给他换这个尿不湿，2个小时之后，或者说可能就是有这个翻身，回之后还有就是吃饭。吃饭完之后，根据老人这个情况，他可能是需要这个康复运动，回之后再做多长时间，30分钟左右的这个针对他个人这个给他做这个护理运动，给他做这个康复运动，回之后再休息，可能再周几的，因为他们都是有计划的嘛，再周几，他们就是这个老人轮流着几点到几点是这个 A 老人可能到洗澡时间由谁来执行，或者护理计划也是一样的，会做几点到几点由谁来负责，他们的短期目的和长期目的嘛。回之后到12点，可能就是11点半到1点钟，这是老人吃饭时间。回之后就为老人吃饭，吃完饭之后就是口腔护理，再给他们去喂药。回之后呢，但是休息时间、喂水时间，但是在3点钟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吃小吃、喝茶时间。回之后再做一些运动，像这个每周他们都是每天的这些活动也是不一样的。可能今天呢是这个那个唱歌时间，为大家组织一起练习多长时间。回之后到晚上几点吃饭，回之后再睡觉。基本上就是这简单的这些，也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复杂。 好，这个听到了哈，日本的这个福利院它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具体干些什么。 对， 当然可能你像香港它也有分很多的这些步骤，几点几点干嘛，但问题在于就是它刚才这位张老师也讲到，中国有一个未富先老的问题，就是说我知道有些养老院它的 福利啊，或者它的服务啊，本身挺好，但前提是我没钱住，我住不起， 我得能住得起。 对， 我还请教另外一位在日本从事养老院行业的工作人员，他就告诉我，就是说，其实大部分跟国内是一样，只是你做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用心程度。日本老人他们吃的这个菜单可能也是一个菜，但是他们会有营养师来搭配，但中国可能就是哎给你饭就行了，然后这就一个很大的区别。你听到刚才张老师他也讲，他们会做口腔护理，在中国给你刷牙这事儿你是很难想到的，能给你搓搓身子洗把脸就行了，但日本是法律是每周必须洗两次澡，而且日本 法律规定的 对养老院的老人，而且日本要求所有的养老院都必须进行火灾和地震等这种灾害的演习，然后在中国这个更谈不上了。 哎，你看这就是文明的这个差距啊。那他日本养老院的这个运营的模式，或者说他的这个服务的保险，这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了他的这个服务的水准。我们具体来听听王桥博士是怎么样来谈到日本的经验。 运营模式大家大致相同，都一样，国办的少，民办的多，这个收费的多。 但是是国办的，就像内地一样，就是收费是比较低的，是吧？但是民办的收费可能就比较高。 不管是国办还是私办，就是私立的哈，这个收费的这个养老院哈，日本有一个叫长期照护保险法。那么就是说呢，这个法律呢就贯穿了日本的这个老年人呢，不管你是进国家公办的，还是进这个民间民办的这个养老机构。只要你的这个养老的这个被认证程度从一到七，这个里边呢就是你认可的这个程度，那你拿回来的这个保险金呢就是多少和这个身体状况和这个机能状况有关系。那这个呢和公办民办没有关系，所以呢就是在民办的这个养老院去入住的老年人也挺舒服的，就是说他也能享受这个法律这个保护的给回来的这个养老金，他也并不比这个公办的多花钱。 所以 相反的，这个公办的呢，因为是政府行为吧，他有预算的哈。这个公办的养老院和这个和中国不一样，公办的养老院进去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基本模式。那到我们中国一看，我们中国有的是都和他一样。但是这个民间的民办的养老院呢，他为了吸引老年人来，他提了很多的理念，然后进去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服务，就是综合服务比较多，他比较灵活，然后呢这个更能吸引老年人。那日本不存在着公办的要排多长队，这个民办的呢进去的还现在呢还住不满，没有这个情况。公办的养老院的生活比较中国大陆讲的就是要享受低保生活的人入住的比较多，就是说呢他们还是门槛低呢，那这种的平均收入不到这个15万，比如20万日元的时候，那么你这个老年人呢你就申请这个公办的进去以后呢，就是按照他的这个工资收入来确定他的这个入住养老院的收费。 哦，所以跟他之前的 就是养老金的比例来收费 啊， 这样的话呢，这个收费的这个养老院民办的养老院呢，是按照护理保险得到的这个费用。如果这个人很健康，那有可能这个费用一个月30万日元哈，相当于中国大陆的15000，那就这个费用，那比如说现在活蹦乱跳的进去，那你这个费用呢？那你就可能呢这一段在你身体比较健康的这一段，那你呢就是30万你要都付。 但是这个护理保险是强制性由这个雇主给你交的呢，还是国家给你发派的，或者是自费的？ 是这样的，这个比例呢是国家25%，然后呢这个县就省和市村一直到你这个镇，就比如用中国话哈，这个地方行政，咱们就说中央行政和地方行政加起来呢，这个数字呢是50%，然后呢还有一个25%的是由40岁以上的人必须参加这个借户保险呢，这一块呢收上来的钱呢形成了一个水池，这也是25%。那么呢老年人的 这个交的这个数呢是交的保险的是剩下的这25%，是这么一个比例，100块钱里头自己交25。 好，这个日本的它的整个的运营的方式，尤其是它的国家承担的这些，可能就跟中国有很大的不一样。 对， 那中国刚才王强老师也介绍到，就说可能我们主要还是希望让社会承担更大的力量，去来办一些民营的这个养老院。但是呢，如果你看最近的这个新闻，会发现很多学者，比如说北大教授穆光宗就讲，中国经营最困难的就是这些民营的 养老 机构。 对， 因为在有些地方，它养老院建设的资金来源呢，主要是靠什么呢？靠这个本级的福利公益金和整合其他的民政项目的资源，而没有专项拨款。所以这基本上呢，就意味着他们的这个资金肯定就是不足的。就是一方面呢，是那些有财政补贴的公立养老院难进。另外一方面的是民营的养老机构，特别是那些欠发达地区，像县乡级的这些养老机构，他们往往就没有比较充裕的财政支持，所以就会导致你看到它的经营捉襟见肘。有一个数据，就是民政部公布的一个数据，全国有51%的民办养老机构收入呢只能持平，40%的民办养老机构常年是处在亏损的状态。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很多的民办的养老院就不得不通过减少工作人员、降低专业水平，甚至用泡沫房子这些方式来降低它的运营成本。那如果是长期这样的情况，所以会发生鲁山这样的火灾，也就不难理解应该迟早要出大问题的，如果是长期这么做的一个习惯的话。 对，王强老师他也提到，他去别的地方考察的时候发现这种现象其实很多，有的地方直接把这个不能自理区就放在了2楼，但是如果发生了火灾，根本 最难逃生的， 根本没有逃生，就算是救援人员想去救你，也很难在火灾的情况下把人救出来。而且你樊素刚才提到说这个很多民营办的养老机构都在亏损，其实中国现在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状，就是你可以把整个养老机构分成公办、城市的和民办、郊区的这种乡村一级的民办机构3类。公办呢我们就不说了，然后城市的养老机构存在一个空床率非常高的现象，基本上以北京为例，北京它的空床率大概有40%左右，就在市区的这些民办的机构，而且这些机构多数呢是由原来的像酒店啊，或者是说地产商啊，甚至有人把这个医院和医养结合，然后也改造成这个养老院，它的服务其实是非常好的，然后设施也非常齐全， 但是就是住不起。 对，但是就是住不起，所以它空置率比较高。另外呢，你要是想去住郊区的这种这个民办的医院，你就会发现它医疗条件又差，离医院又远，然后出行又不方便，子女来探亲又很路途很遥远，就这个次数就减少的非常多，然后当地的服务人员也差，设施也不到位，但是你就是能住得起。然后我们再来谈到县乡一级的，就像刚才樊素说的，很多地方是没有钱的，然后你就只能住在泡沫房，更多的人是把它当成一种公益事业来做，你是有极大的这个慈善心和毅力，你才能做起来这个县乡一级的养老院。所以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政府它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思维或者思路，哎，反正你要是没不做的话，咱还没有呢，你再差是吧，总比零好。所以呢，会不会在某些监管的时候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也就算了，就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就说哎，不会这么倒霉，轮不到我们头上。但真正一旦发生事故起来，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挽回。那我们再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再请王强老师跟我们谈一谈什么样的人才够有资格办养老院。那现在呢，面对中国民间养老他有一种这个乱象哈，他觉得最应该治理的是什么？我们稍后回来。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咱们现在老是说哈，要做一个负责任的这个文明的大国，但是 你要怎么样文明，它有很多的指标，其中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你要看这个国家怎么样对待它的孤寡老弱残。那当然这个道理可能现在人人都懂，但是问题在于它很多技术性的这些细节你必须得懂得怎么样去处理。那王乔老师他也是有注意到现在在内地他有这么一种乱象，刚才他也讲到过说在日本他算是一种事业， 对， 不会提产业，产业一听都觉得你是为了赚钱。那刚才我们也讲到过，现在民间的这些养老福利机构它其实多半是亏的，你办得好的话你顶多持平。那为什么是在这么样一个似乎也不是很赚钱的一个现状里面，还有这么多人去想要去在其中捞一笔或者分一杯羹呢？那又到底什么样资格的人他才能够去办养老院？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社科院的王乔老师的分析。 就是这养老院的这个院长啊，他原来就是农民种地的，我昨天看了看详细的。做养老他不光是有爱心，你还得有什么呢？你还得有技术有知识，你得要经过训练培训。那么我给你一个数字呢，就是我去年调查的几个地方哈，调查完了以后啊，大学就是养老院里边的所有的管理人员，养老护理员加上管理人员全通通在一起啊，咱们现在是大学的占 3%， 初中的占 30%， 高中的呢占 20%， 这个小学和没上过学但是识点字的占 32%， 就这比例。 嗯， 剩下是其他，您就看就这么一个苍白的这么一个知识结构就在那支撑的养老这片天，那真的是出问题。 嗯嗯，哎，我想问一下您，就是现在咱们政府不是也出台过一些文件，就鼓励民办的养老机构，但是呢，咱们其实对公办养老机构的这个数目的增加是非常少的，这是不是就有人 不增加了？以后不增加了， 嗯，为什么？ 就是已经都是决定了不增加这个公办的了，就是现有的维持，然后就是现有的是福利院，说白了这个词啊，它不叫养老院，公办养老院还不叫，它叫福利院。因为这里边还有儿童啊、残障人，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孤寡老人，农村的就是五保户。 嗯，那为什么不增加福利院了呢？ 这个呢，他是负担太重了嘛，他就减轻自己的负担。 嗯，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把这个责任的推向社会，走向社会。 其实确实就是 我说的意思，您也明白了。 对，就是推向社会，但是好像政府对这个民办福利院它是有政策支持和扶持的嘛？日本 有 那个民办福利院， 为什么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人人都去做养老院呢？现在是争着做哈，这个很恐怖了。我们现在吧，人口进入了老年人口进入2亿，然后就大量的这个机构哈，房地产、工厂、企业，这个个人过去比如说的。搞这个卖古董的，还有招待所，怀柔的这个农家乐，他也要呢。他农家乐做着做着吧，白领的来的可能就老来吧，就是这个老循环吧，没有新鲜东西，他不从这上考虑，他就想着他就面向就做这个养老。现在是全国都在抢这3%或者是4%，在全国平均的叫9073，啊，90居家，七呢是。社区，然后3呢是养老机构，那我们北京呢稍微高一点，北京是4，那么就是大家都在抢这4%的这个蛋糕。为什么抢？就是刚才您说的，因为呢政府呢把这个事业呢就交给这个民间了，交给社会，这样的话交给社会呢，如这个出台了一个最明显的气的还有很多，咱们就说两个数字。第一，一个老年人中午呢有100块钱的这个饭补直接给养老机构，这是入住的老年人，这是一个。大家就纷纷的呢建床位，没入住那么多也虚报也假报也去骗这个钱，这个我也不说是谁了，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然后这所以就这个市场啊，这个哈不能叫市场，这个服务业要真的要是马上就应该组织重新整顿，要再不整顿就该出大事儿，这不就出了一件事儿。第二一个数字就是每民办每建一个床位，比如我这养老院哈，我现在呢提出来报告了批了以后，我现在要做一个100个床位的，一个床位政府呢给1万多补贴， 各个城市和地方还有再往上补，基本上平均数是10000人民币。所以呢，就大家呢一看那个个体户，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经营别的经营不下去了，转型就开始往这儿转。我说那抢占吧，就是他心没搁正，他这做着养老啊，本身吧他是赔钱的，做好了是一个平。那么就说呢，它可以链接带来很多的这个就业间接的这些经济效益。就现在的这个人呢，就是脑袋头脑发热的在抢占这个市场，和政府呢那个门槛呢这个比较低。 嗯， 他是什么样的人去开什么样的，你这个达到日本哈，他有一个专家审查团的，这个官方私方社会三方一块儿要审查的，那审查了你才能去开这养老院。那报养老院那么容易的，咱们这儿挺容易的。现在我们的问题呢是要第一步，我认为呢是应该清理，先整顿，先把现有的养老院干的把它监督的办的更好，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去发挥它的作用。 好，就是说呢，尽管它并不一定会赚钱，但是大家人人都去抢，而且呢抢着抢着吧，你会发现这个行业的门槛比较低，而且从业人员的素质似乎也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觉得应该有那么高，就是达不到那个标准。 对，第一是我们缺乏专业的培训，第二是很多从业人员都是40-50岁的这种没有文化的人，他们来。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是文化，我觉得初中高中，你说我有些亲戚他40-50岁，他人家小学文化，但是伺候老人，人家就是伺候特别在行，他也不能一刀切就说你非得你到什么大学什么，那些你越学的多的你还不见得你会伺候人。但问题在于你的服务你必须得有标准，你要这方面达标，你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拿资格认证，你有证上岗，这个是问题。 而且我昨天在找嘉宾的时候会发现微博上有特别多从事这个养老院咨询行业的人， 说明确实火， 对，说明这个需求确实挺大的，有各种从日本回来的，从美国回来的，从事养老的工作的人开始做这个内地的养老服务行业的咨询，然后有很多地产商是纷纷转型开始做养老了，可能这也是一个下一个新的发展的点吧。但是我们就看，其实城区的这个养老机构确实真的非常贵，比如说北京民办的在双井这儿的一个叫做工和院的养老机构，它每个月的收费是8800到3万，但是反过来再看北京公办的第一福利院，每个月最便宜的720，两人间、三人间，900、1050，单人间1200，最贵的也只有3600。那这价钱差了，基本上有10倍左右的价钱。所以我们也是会觉得，确实这个很多老人他如果只拿养老退休金的话，是交不起这个民办福利院的钱的。 而且很多在农村地区的人家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个所谓的养老保险，更加就无从保障。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观念的问题，就可能中国人如果说比较传统的话，他们并不会觉得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它就是一个好的这个养老的这个方式。但现在又感觉似乎这种观念在慢慢的起变化，因为毕竟是吧，老人家有的时候自己都会考虑，就会觉得是不是年纪大了，儿女工作很忙，然后待在家里面还让他们照顾，影响他们的工作，那我还不如去住进养老院。 但是我感觉吧，以前中国的这个概念是宁愿老人在家里受苦，也不愿送去医院或者是专业的养老机构去赡养老人。现在就是只要你这个地方真的能把老人照顾好，我就可以把你送过去。 对， 但问题是能够真正照顾好的真的是让大家没有那么的放心。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经常有这个新闻爆出来虐待老人，比如把什么老人绑在床上啊，因为怕他掉下床就把他绑在床上，另外是很早就逼老人起来上厕所，因为他们是这个护工嫌老人的尿多，要不然被子被尿湿了还得再洗，然后还有逼老人喝尿的，然后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信任这些养老机构。 没错，但是你长久下来又觉得这可能将来它确实一个大的趋势，就可能以后老龄化社会是吧，就是越来越多的老人可能会选择去进入一些服务比较好的这个养老机构进行养老，但是你怎么样把所有的工作给做到位了，它其实你发现聊聊去很多新闻它中间的这个环节就是人的问题。 对， 就你看你怎么样把控中间的这些流程，你前期的法律有没有做到位，你后来的监管有没有做到位， 也许他可能还是一个责任意识的问题。如果人人都不会觉得，什么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差不多就行了， 嗯， 你要更加较真儿，你每一步都非常的规划，非常的规范，而且呢，它是有严格的这个监督的一个机制的话，你包括媒体适当的进行介入和曝光，让不符合规范的这些机构，它要付上沉重的代价，也许这个行业甚至整个社会的风气，它都会慢慢的好起来。 对，其实我昨天在想，这个事儿，鲁山这个大火，你真的不能怨政府，因为本身赡养老人就应该是子女的责任和义务，你尽不到你的义务。 但是子女或者公众，大家把这个责任交给政府了，你应该履行责任啊， 但是 不能为政府推卸责任。 不是在给政协推卸责任，只是你不能怨他。第一是你子女的责任，你没有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可能本身你有没有那么经常的去查看？你选养老院的时候，你要选一个质量好的，对吧？你也不能随随便便。 我不同意，这你存在那儿，你怎么能就是让不符合规定或者不合资格的养老院存在市场 呢？如果你不能去这个看到这个老人，第二你办养老院，就是你首先子女要选的时候真的要认真细心，给老人选一个好的。第二就是你办这个养老院，你本身既然知道有法律去规定，你就应该按照法律去执行，你自己办的时候你就没有认真的去执行这个，然后出了事儿，你政府可能出来说你是违法的，政府没有查到，但是最应该怪的是应该你自己本身就是遵守法律的。 好，我觉得说到最后吧，可能就现在他就是在这么不是完善的基础之上，可能子女真的是要更加的去慎重哈，怎么样去帮自己家的老人选择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稍微稳妥一点、安全一点的这个养老的机构。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三立华新闻的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苏，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